in Taipei, we're in Taipei, 12:07。欢迎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来到10月4号星期二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 A brand new day，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光临。今天的12点钟到2点钟就请交给我们吧。 嗨，马克玛丽，我是天平，我是天秤，10月4号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 什么？ 七年后可以去参加偶像的演唱会。 七年后为什么要等七年啊？ 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你今年几岁，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偶像是谁。 那偶像七年还能存在吗？ 对，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一下。但不知如何，不知道天秤有没有在听。 对啊，一个偶像要存活七年，在现在这个当今世道已经不是很 不容易， 对，不容易的事情了。 如果你在 APP 上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几岁跟你的偶像是谁的话，拜托你帮我们解惑。 我现在比较想要知道那偶像是谁。 嗯， 而且为什么要等七年后啊？就你现在十岁， 七年后如果是以18岁玩 Comza 就是11岁，11岁就是小五咯。 嗯哼， 或是妈妈说你满20岁才能去听演唱会，那就是国一。 嗯哼， 如果你妈说你40岁才就等于是你33岁来留言说希望你七年后。 妈宝啊 Happy Birthday！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十月份的生日寿星，欢迎你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生日快乐留言的网志区留下你十月份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哟。 书桌上，他在小说。看一半，手机里他的游戏没破关，鞋柜旁谁的拖鞋很孤单，小小的平凡惹出大大感伤，篮球场他的悍匪的善良，大街上他的手暖的心安，美丽片段演变成了细细观赏，你用一张迷惘把自己拉向黑暗，再爱下去会怎样？没有答案就不要想，人的路不在昨天，一旦频频回头看心就慌，你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握着不放他的冷淡，他的习惯，放下吧那碗苦涩的眼泪拌饭，痊愈很难，至少让生活变简单，盯着过往会越来越不勇敢，越不勇敢。 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是非一双像筷子剁了这不断。别再打探那些他怎么办，他怎么想，他怎么样，倒掉把那碗馊了的眼泪拌饭，星光灿烂不会为谁就我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黄佑杰。我在平常没事在家里看书的时候啊，其实我最喜欢听的歌就是那种很抽离的歌，像比方说有一个国外的 DJ， 他叫做 Alan Walker， 他的有一首歌叫做 Faded， 这首歌相信很红，因为台湾还有人把它拿来就是跟佛经做一个就是合作，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我在读书啊，在看电视不是看电视，就是读书啊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你就是合成佛经的那一位吗？ Alan Walker， 同时英文发音教室要来咯，是 Faded， Faded， Not Faded， Faded， 全职大。

好不搭的片头啊、哦、 Come on, come on, 好像突然回到弱智世界， 听你聊聊天啊传奇的这些我是他 欢迎加入弱智世界 02-23-63-995 23-63-995我们一起在空中聊聊天， 回到质感世界。 那你质感报电话号码 02-23-63-9955 Yo. We all tip the Henny for the day, baby. Bad man, we not straight, baby. Oops, I done fell for your way, baby. I know, girl, but can I know from 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time I see your love, you got me, baby. Even though, girl, I know that I would fall for you, you got to know that everyone falls. Oops, I done fell so deep, baby. Oops, I want you for me, baby.今晚第一通你好 ，Hello 马哥玛丽晚安， 小刘啊， 对啊， 你好啊，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请问 那个昨天访问那个刘明湘，他的专辑现在已经可以买了吗？ 可以呀、 啊，10月5号才能买吧？ 5号才能买哦， 5号对， 5号就是今天嘛， 今天是4号， 哦，就是明天， 对。 那就是自己各大唱片行都可以买， 没错，你现在应该是可以去问，可以预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预购了解，那他会有签唱会，签名 11月 签唱会吗？ 哎、欸，还是10月3号发行，所以现在已经可以买，11月5号对吧？ 嗯， 有一个音乐会 哦，11月5号， 嗯， 好，谢谢。 11月5号， 11月5号， 嗯， 了解。 嗯 嗯，很高兴跟你们聊天， 再见哦， 拜拜 拜拜。 是不是片头应该换一下，单元应该换一下？ 你说因为今天放的歌吗？ 不是啊，就是嗯，用了10年嘛，我们以10年为一个单位，让我们进化到一个。 你很久之前就说你要做一个新的那个片头啊？ 嘿嘿嘿嘿嘿。现在怪我喽，是怪我喽，是怪我喽。 岂敢岂敢。 嘿哦嘿，青春点点点。你好， 喂， 偷讲电话哦， 是起飞将军啊。什么时候才可以戒掉就是半夜吓小孩的这个习惯？ 他们是要吓小孩吗？他们是要 是要、啊、可是你们偷偷出现就是会吓死，会活活把小孩吓死。哎、欸， 是谁叫你要在半夜做亏心事？ 没有做亏心事，我就打个电话，或是我就在念书，我在看东西。那你可以白天的时候跟我说，我昨天晚上发现你还没有睡，那我觉得你要不要早一点睡？你说半夜突然砰砰砰，就突然开门，那个真的很烦。 因为就是我知道你半夜你在做坏事，所以我要告诉你说我在 I'm watching you， 你 不要做坏事、哦。 你 今 天告诉我说，我不是也会很吓，我说我那你看了多久，或你听了多久，那不是更可怕的心理压力吗？ 会吗？ 我自己会把它幻想得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假如你在做坏事，你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时间点开始加入你，他就从头开始偷听偷窥，还是他只是刚好经过倒水，就你不知道事实是什么。但吓当就是就只是吓当下心脏麻痹而已啊。 吓到以后让你知道说哦，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吓到之后会恼羞成怒，哎，就很不开心，因为前几天我又被宿舍给吓死。 他，你现在都几岁？他干嘛吓你？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因为父母永远就是要小孩早睡，他们永远没有觉得小孩早睡的一天，所以就是然后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吧，他只不进去房间睡觉，然后那天我比较早睡，他只睡了半个小时就出来说你怎么还没睡，然后我心想说你自己也才睡半个小时，时间才过半个小时，你以为现在几点，他就这样，然后没有啦，狗在叫，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干嘛，自知理亏。然后你知道你在那边看电视，你坐在客厅，然后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出现在客厅角落，然后突然发出声音跟你讲话，那很可怕欸。 所以你在客厅？ 我在客厅看电视啊。那因为我们家的沙发是背对他的房门 哦， 所以等于他会是突然出现，你不会看到门先啊， 所以也没有脚步声。 没有啊。嗯，然后这样我要被困了。 还是你在他那个门那个地上放一个那个摇铃，就他一经过就会有铃铃铃铃铃铃的声音哦，道士抓鬼。 你刚才我在转角装那个山路都会弄得很圆的凸的那个 凸面镜，对对对， 看到他对向来车、哦，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这样子，很潮哎、欸，这个家很潮。 你这是现在一个人住，所以你很久没有体。你小时候你爸妈会突然开门吗？ 不会， 从来不会， 不会。 好开明，好有 sense 的父母哦。 对啊，对啊。 那怎么长大会变这样？ 对，我又怎么了？我哪里不行了？ 没有啊， 我又怎么了？ 你很棒啊，你很棒。 0223639955，当然，你半夜的时候会想要做一些，譬如说偷看武侠小说啊。好，比如说听广播不睡觉，听广播不睡觉，但是因为我没办法 call in， 因为那个还是没有手机的年代，所以无法 call in， 我也不可能就是真的为了太想加入，然后偷偷跑去外面打电话，那个风险是 还有线的那一种， 对，那个风险实在太大，有试过会想要拿无线电话进房间，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爸妈都会在关注那个电话，就是我们家没有把无线电话真的当无线电话使用。他们随时都要把电话放在那个充电座上。 可是你拿出来讲，你再放回去充电，隔天应该还是充满啊。 对，隔天是满的啊。可是因为就是他们就会随时就看说，哎，电话怎么不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就会被发现。所以没有办法。 我以为他们会去 check 播出号码。哎，我昨天没打这号码。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太变态了。 没有这么严格。然后，所以虽然门关起来。但是呢，你在房间里面开灯，那个光就还是会从门缝这样 透出去 ，对。但小时候就很天真，我就以为把那个门缝用袜子塞满，他应该就看不到了。就把它塞起来，塞起来，塞起来。然后隔天我爸就说：“昨天干嘛那么晚不睡？” America's greatest living poet was ogling you all night。高处你有塞吗？ 高速没办法，那时候高速你就会想说，这个啊缝太小了，没关系啊，就是这种人类自我放弃的那个脑子，有没有？ 就是 下面缝很对，下面缝很大，其实就算下面塞起来，也都还是会透出来。 黑袜子也不行吗？你就塞白袜子？ 没有，就算塞白袜子，你只要把缝堵起来，光就过不去啊，跟黑白没有关系啊，但是那个缝没有办法完全填满的。 真的不行哦！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0223639955，今天晚上有人要跟我们青春期543一下吗？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说的，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分享。问问题、聊天、诉苦、抱怨、牙齿痛，都欢迎哦。或是你也可以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Closet の奥で眠るドレス、剥かれる日を待つ。 いる物語の脇役になって大仏気が立つ忙しいからこそたまに続きなんて誰も聞きたくない優しい日常を愛してるけれどスリルが私を求め 进化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 有一位天才，改变了整个时代，他的记忆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别人笑他不实在，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了这为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昼夜不分，昼夜不分，单手奔腾，单手奔腾。你我在开发世界的繁华，给你变得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一个中出大仙，带旅客天上翱翔，找个 值得被歌颂。方大同全新推荐单曲很不低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哦，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世的一面，陈世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我是黄立行。 来到12:40，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1到5、2到6凌晨12点钟到2点钟的飞碟电台 FM92.1， 现在为你送上了这一位，刚刚吴玛丽主动与我提起，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网络已经，就让那个成名可以来得很快，当然就你能不能 hold 住是一回事。 嗯， 可能那个成名可能就一夕间你是可以席卷不止你的国家，也许是席卷到全球的。 嗯， 像这一位来自于印尼雅加达，给人感觉他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是印尼雅加达的话，你可能以为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可能是美国华人，然后受到那个黑人音乐的影响，所以做了很多很厉害的饶舌歌曲。那最近呢，他的经纪人也很厉害跟很聪明，就是在行销方面就把他的音乐拿给了美国很多饶舌歌手看，然后饶舌歌手就看了那些反应以后就发现， 哇哦， 这个孩子真的很凶，就是很厉害，但他长得其实就是一个屁孩脸。 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先听，然后也许你有一种自己的想象，等你有一天心血来潮，你再来看看他长怎样。 Rich Chiga， Who that be？Bitch on me, but you can never do nothing 'cause your mama waste a pussy. Every time I walk through the drop top, can't help but call my eyes 'cause my wear so glossy. Goddamn bitch, I don't smoke no gas, I don't buy no zest. Hella cake, I just need that ass. Don't worry about no mess. Look at me, look at heat. You don't wanna fuck with we. Hit the streets, roll on me. You gon' end up in the seat. 7:30, wake up, skirt up in the lobby, then proceed to flee. All my people riding in the backseat on the killing spree. Wait.Who that be? Ready on the count of three. Squeeze the G, lead the scene. Bouncing like the trampoline. Getting bread, earn the car, mate. Spend it on the bomb, mate. Working all night, I might run into the bad, mate. Don't see no such thing as a motherfucking bro, mate. You ain't fucking slick if you think you in my team, mate.Gonna pull up on the kiss with a flat brim cap and a task at the break. And I don't give a fuck, hit him with a damn dick smell. Hold up, pause, now they realize Santa Claus. I'm a G, better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All these mans on the ground, looking like the dead ass sea. Yeah, pull up on me, sip a hot tea, tell my OD. I don't really give a fuck no more. B skirt, skirt, and I'm on a beat, big grand beat. Pull up on the fucking enemy, third degree. Now I'ma go right back to the crib, to the crib. And lead a fucking country with a bit. I call the cops.So myself, if I can, if I can. This shit too crazy, need a fucking ambulance. Ambulance. Don't wear no jacket, I just wear that metal vest. Skirt, skirt. Got all this money, but these bitches unimpressed. Yeah.Yeah, getting bread, earn the car, mate. Spend it on the bomb, mate. Working all night, I might run into the bad, mate. Don't see no such thing as a motherfucking bro, mate. You ain't fucking slick if you think you in my team, mate. 7:30, wake up, skirt up in the lobby, then proceed to flee. All my people riding in the backseat on the killing spree. Wait, who that be?Ready on the count of three, squeeze the G, lead the scene, bouncing like the trampoline. Yeah, Richiga. Who that be？ 不过你之前听的不是这一首吧，对不对？你之前听的是另外一首，你说会一直重复 repeat 的那个旋律， 蛮重复性的，我也不太记得，因为他们就是边听又听了一下，可能他有关的访问。哎，对， 这一首吧。而且他的 MV 其实拍得很奇妙，就是你看他的脸，然后故意穿那个 polo 衫，扣子扣到最上面， 然后全扎是不是？ 没有到全扎，他背一个霹雳腰包。 对，腰包。 I'ma go right back with the clip and I know you be shaking. Don't test me or I'ma just click at your noggin. Man,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 bow. I'ma pull up with that stick and hit your motherfucking bow. Man,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 bow. I'ma pull up with that stick and hit your motherfucking bow. Yeah. 上个礼拜才过他的17岁生日，然后。因为他其实红是红在他之前就是在 Vine 上面，就是 Vine 是一个做6秒快速然后搞笑软体这样的、就是6秒影片啦，不一定搞笑，但很多人在上面搞笑，然后他之前就做很多这种很好笑的东西、就后来没有想到就是他做音乐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广为人知的， 广为，因为他在 Vine 的时候就已经广为人知了、对，然后没有想到他做音乐做这么的这么厉害这样子，然后在17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就一群朋友在他的 studio， 就也是他房间啦，就 party 什么之类、信手拈来就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听他的作品，凶归凶，然后厉害归厉害，可是你不知道他的 freestyle 怎么样。对，可是你在那个生日，他的生日短片、生日影片上面一看，你会觉得哇，信手拈来，90年代的武当帮什么之类的，也就是 freestyle 的很厉害。 所以你 follow 他很久嘞？ 没有到很久啊，就是 Richiga fan。 Richiga， yes。你的朋友应该更爱他吧，因为你叫 Chiga。 没有，是另外一个，你知道他就是落差很大，因为他平常车上几乎只放韩国女团的作品、所以当我那天上车发现这是什么，这不是你平常的 style、可是他还是觉得说他很酷，他才几岁，然后就让别人觉得说天啊，你才几岁，然后就很凶很有态度。 对对对啊，你那天去的就是依旧是四个人嘛， 五个， 诶， 唯一的男生 哦，有一个男生， 对， 男生，反正不是男生的车嘛，对不对？ 男生的车啊， 哦，是男生的车， 对啊。 你说放了原本都是韩国女团，是那个男生， 就是那个男生。 What？ 他们就是从上车就会放韩国女团，几乎全部放过一轮，他真的都蛮熟的，韩国大概听完了会再听一些些韩国男团、然后可能再会听回，会开始听一些恶搞的，比如说我的滑板鞋这种、就接下来开始走这个路线、然后那天就是一上次听到这首就觉得 哎呦变了，哎呦 跟你像那样子，就注意到他，不然我真的是之前完全不知道他 Richiga。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也跟印尼雅加达有关系。这个团叫做 Jakarta Soul System， 0223639955，12:49的青春点点点。今晚有没有人要打电话？ 没有人要分享被父母吓醒之夜嘛？我觉得今年应该很多哎。 还是现在孩子们都已经， 还是现在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你怕灯透出去你就不要开灯就好，心里还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傻。 对啊，可是眼睛会坏掉呢。 嗯， 怕怕。 嗯， 不好不好。哦，还有一件事情，哦，对啊，因为现在荧幕会发光嘛，对不对？ 嗯， 以前呢我要看武侠小说是没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的。 你为什么不用蜡烛啊？ 我怕把棉被烧起来，我怕把房间。 那个手电筒不会这样照吗？在棉被里面用照。 对，有试过用手电筒。 嗯， 但手电筒就是你要， 还是你应该把台灯用延长线拉到棉被里面再盖起来这样。 对，可是我就是一个太懒的人嘛。 可是那个你被掀开那一瞬间你更会吓死。 是哦。 嗯，你看得跟正入迷耶。你在看张无忌的时候你妈突然掀开。 嗯，要感谢我的爸妈都没有这样做。 感恩感恩。 他们只有在早上叫我起床的时候会把棉被掀开。 那想要让你冷醒应该不是吓你。 对。02-3639955，嗨，你好。 是，你好。 是，你是。 我是想跟你分享，今天有看了两部电影。 今天看了两部电影。 是。 哪两部呢？ 白天是看《五个小孩的校长》。 五个小孩的校长。 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 没有哎。 很好看。 那故事在讲什么？ 故事在讲五个小孩 的校长， 一个校长的。 这有解释到吗？ 所以是那所、 这个就是、 那所小学。 我在怀疑， 嗯， 他的英文名字为什么 Little Bag Master？ 嗯， 应该是说 Little 五个就是 Five Children。 嗯 ，With Headmaster。 所以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就是香港的一所小学的校长， 只剩下五个学生吗？ 这个剩下五个小孩。 哦。你可以把收音机关掉一下吗？谢谢。 哦，好，不然里面会有回音哈。 你也知道嘛。 对，我忘记了，对不起。 感谢你，杨千嬅、古天乐演的。 是，没想到是古天乐啊。 是他是校长还是小孩？ 哦，我觉得也很佩服那个校长，也很佩服那个古天乐，也很佩服五个小孩。 嗯， 而且更妙的是。这个翻译是谁翻译的？我都想知道。Little Big Master， 那就是学生把它忽略掉了嘛。Big Master 是 OK 啦，你要 Head 也可以 ，Master。 所以你对于片名怎么翻成那样也感到很困惑。 是是是是，然后另外一部是什么？你怎么样？ 什么？ 民歌演唱，我要感谢你们的飞碟电台。 啊，说民歌四十吗？ 民歌四十。 嗯。 喜欢吗？好看吗？ 好看，两部都我很满意。 我很满意， 好开心的一天啊！ 好开心哦，因为我自己五个小孩子看到一半，我才想起来我看过，在某个地方，在哪里看不晓得。

是五月天。 大家好，我是马莎。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要骑车去环岛。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 飞碟电台， 20岁生日快乐。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 现在姐姐知道了，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哎。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Hello， 我是 HP 台湾惠普行销经理唐佩玲。飞碟电台20岁了，20岁的我们勇往直前，梦想起飞。20岁的飞碟发光发热，继续用爱温暖大家。感谢有你一路相伴，飞碟电台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天啊！ 哇，大家听到背景音乐是什么吗？5、4、3、2、1，停了！ 时间就是胜利，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啊！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 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啊！ 我们坚持等大家的电话就是胜利。 好，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要做完最后一组运动。嗨，你好。 喂，我又call进来了。 怎么了？ 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很同意。 什么同意？ 坚持到底就是最大的胜利。 谢谢你。 我没有啊，我还有话要讲。 什么话？ 我要分享，我有一个小手册。 嘿， 刚好看到这个影片，有关心。 小手册上面写什么？ 他说学习一共只有4句。我从第2季开始看，今天看到第1季，我自己在笑。不学习的人宛如老牛，肉虽多却没有智慧。 我在那边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二是什么？要常亲近贤明的人，智者博学的人， 嘿， 忠诚热心的人， 嘿， 尽责的人， 嘿， 圣者就是他又在解释，怕你不懂，常跟这些智慧兼备的人往来，就是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我从二开始看，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我看到老牛我觉得我不是老牛，我就不看。今天再看，我看的时候是五月，今年的五月看的，现在在补看，我没看的。 谢谢你， 常常那个小口袋书很有智慧哦，不要小看小口袋书。 再见， 谢谢你， 拜拜，不要小看小口袋书哦。 好，不要小看小口袋书。你好， 喂 ，Hello， 嗨 ，Hello， 嗨，马克玛丽，我是彼得， 嗨，彼得， 啊，最近在烦恼一件事情， 说说 什么事？ 什么事啊？ 就跟爸妈有关啊。 爸妈怎么了？想生一个弟弟吗？ 不是啊，就是就他们就觉得我太散漫，然后就想要规定我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大，为什么还需要？ 你在动来动去干嘛？ 啊哦，因为我是戴耳机，有动到吗？ 你应该是动到那个麦克风头。 哦，拍一下拍一下。 然后我就忘记你爸妈怎么了。 哦，就反正就是他们觉得我就是 散漫， 就是对太散漫，然后就想要就是规定了就是一些事情，像什么不能太晚回家什么之类的。 嗯，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为什么还要？ 所以彼得你现在二十岁啊？ 嗯， 然后爸妈说不能太晚回家。 嗯， 还有什么？ 就他现在就这些而已， 现在就只有一条， 就是要求你不要太晚回家， 这很正常吧？ 不是，那我怕讲的是最夸张，就是因为我就是在 Seven 打工，然后他就因为我们店有时候还蛮忙的， 嗯， 有时候可能会忙到十二点多，然后十二点半，然后回到家就一点， 嗯， 啊，可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事，然后就东西忙完，然后就想说休息一下，大概十二点多那时候走。然后我爸就说：“你以后要十二点前就要回到家， 那做不到、啊， 不然就要把你守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那你跟你爸说不行啊，就是十二点我才能打卡，我怎么可能十二点马上就到家里？ 对啊，我就觉得 你有说吗？ 没有，因为我爸。是那种以前当过那个军人，所以我有点就是怕他。对， 你如果说了，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下场？ 就是硬碰硬啊，然后就会闹得更僵， 把工作辞了这样子吗？ 你应该是不会了。我爸前年还跟我讲说，你把如果你再把家当旅馆的话，我就跟你收租金了。 嗯， 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哦天哪！ 可是太散漫，跟规定回家时间的关联是，觉得你太爱玩吗？可是你是在上班嘞。 就有时候也就是因为我就跟朋友出去什么，然后可能就十二点多一点才到家这样。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上班的话，你爸不会骂你吧？ 嗯。就现在就还没有啊，因为前天才发生的事，不知道之后会怎样。 那你爸知道你在上班吗？ 他知道啊。 他知道，他也知道你上班要上到十二点。 对，就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根本不需要待到十二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晚班是做到十一点就可以走了。为什么？他就说为什么不能准时就走，一定要留下来做那些，不然就是为什么要留下来再休息再走？为什么就不时间一到就赶快闪门这样？ 是， 我觉得，我说真的没办法啊，因为你一个工作做久了，然后十一点走是可以，可是 会对不起就是其他人留下来的人， 嗯， 就有那种算是责任吧，我觉得、嗯、我觉得哇，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定，我觉得超不合理的， 嗯， 可是然后就是那个、啊、就是他们说我回家，然后就说我去哪里就是要跟他们讲啊，嗯，就是我觉得就不知道什么，就是我就不想讲，不想让他们知道说我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不想让父母知道你在干嘛呢？ 他们越念我就越不想讲。 对， 你都不问， 差不多是这感觉。 我搞不好还会跟你说，你一直追问，我就不想讲。 那如果你这么的，就是不想要讲的话，其实你就是搬出去住啊。 我是还蛮想的，可是我家，我就现在有跟那个我表姐，就是我姐一起住，可是我姐就说。就不需要这样了，就是就其实可以好好相处的，觉得。 那你可是你根本没有想要好好相处的意思啊！ 对，我就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情，我自己觉得、啊、我跟我爸妈有点心结， 嗯， 就是至少目前我是解不开， 嗯， 我没有办法自己想通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你说你要搬出去，你爸妈会让你搬出去吗？ 嗯，这个还没试过。可是以我妈的个性，她应该会说不行。 但你是个20岁的人，你凭什么阻拦我？ 他们就说好，那以后就我妈就会讲说，那以后就把我当空气就好了，把我当鱼线就好，就不要理我啊。 好啊， 啊，我也蛮想，可是有时候。 但是他妈这样做，他爸不会这样做。 我爸就不会讲话 啊，可是他一讲话就是有可能有时候就会惊天动地啊。 嗯， 就觉得哇、哦，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嗯， 因为就算都不理我妈，不理我爸，可是我有时候还会觉得说，毕竟是家人，为什么要弄成这样？ 那如果为什么要弄成这样的话，你就把心结解开啊！你现在就站在一个中间，就是你要嘛你去解开它，然后你们就好好的过；你要嘛你就是 距离再拉远一点。 我就是要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以后就都不要管我。可是你现在站在中间，你觉得两就是王八蛋啊，就两面都不是人啊！就一方面又觉得哦是我爸妈，我好孝顺你们，然后一方面又觉得哦你们很烦，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哦，大概有点懂。 对啊， 可是我心里是就是还是有点怨恨。就是不想解开 的，那你就搬出去啊！ 要不要重新再讲一次 啊？不用，我懂，我只是我大概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是 对 另外一半又有点难割舍。 不是、啊，你他就是两边的好处他都想要嘛？ 啊、哦，贪心贪心！ 我不想要在外面还要多花我赚来的钱去租房子，我明明就有家可以住，可是我想在家里享受我租在外面房子的自由，干嘛？我两都想要不行吗？ 不行。就是要抉择、哦、 也可以啊，你可以用力解开你爸妈的心结可能就可以。那你说、哦、不，可是我现在没有很想要解开心结。 嗯，其实你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啦，其实你知道就是你要解开心结，你要对他们好的，这些你知道，只是你现在就是你做不到。然后是什么限制你做不到呢？是你自己的心限制你做不到，其实你做得到，只是你不想去做。 对 对啊， 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就是 但不想去做真的是勉强不来，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如就试试看住外面吧，也许 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啊， 对啊， 因为就因为之前我就有住过外面，所以我有点能体会，就是住外面就是有时候会在异乡会被事情那种感觉， 嗯， 然后又觉得搬出去好像有点割舍不掉这一份感情， 嗯， 然后可是又觉得又管太多， 嗯， 就唉，应该是不能当太贪心了，还是得有一方面必须要舍弃掉啊， 是 啊，有舍才有得啊。 再见了彼得。 嗯，谢谢各位玛丽，拜 拜。 1:13，0223639955，0223639955，你好， 马德玛丽好， 百通 男， 嗨， 是， 你好， 有问题想问一下， 请问， 职场的问题， 职场问题，就是、你问我们确定有用吗？ 嗯，听听意见嘛， 好， 就是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然后你就得等，但是偏偏我的工作是业务性质，那需要帮我忙的人是内勤的，也就是说呢，多这个案子少这个案子对他们来讲薪水是没差的，但是对我来讲有差，然后就觉得他们就有我要我拼那样子。 这不会牵扯到他们的年终吗？ 不会啊， 完全不会哦。 不会，因为公司年终是固定的。 那你要他们帮什么忙？ 譬如说有些事情，好，可能要写程式，需要程式工，就是工程师来评估说这件事情他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完成。那个他需要的时间就是我们报价的依据。对，可是这个东西我不会写程式，我没办法知道说哦，这件事情他五天可以写好，这个东西他要15天才能写好。所以就必须要他们去做这个评估，或者是功能的测试，这功能可不可以达成？可是他们就慢慢来。对，然后又不能发脾气。对，可是这个东西拖了以后，我拖延到报价的时间，有可能 别人就 本来有机会跟他就不要了。对，也许就别人，那他觉得说，光报价这段人家就比你没有效率，那可能做起来也会比你没有效率等等之类的。 是啊。 对啊，就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不然就是那个人在外面，那有些事情要问，可能要直接问老板，问老板娘，然后发讯息到外的就是公司的群组里面，你就会看见5个已读，8个已读，然后就连最简单的，我问说老板娘有在家，有在公司吗？然后没有人要回。对，就是这个真的是就觉得为什么好像都事不关己的样子，那种感觉。对啊，就想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如果说老板娘在家吗？这种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回，那可能是有点问题耶。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直接问？ 因为我在客户面前。 可是客户面前低头打简讯跟打通电话是差很 多。没有，因为应该是说那个是准备签约的案，也就是我们公司在任务分配上面比较细一点点，就是不是一个业务然后就从头弄到尾，就是我们到要签约的时候我就会带着公司的 PM 去，因为后续整个专案进度包括说跟工程师跟设计师沟通都会是同一个窗口。那我就只是负责前面的介绍解说，然后到客户愿意买单签约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是客户有一些疑问，但那个疑问是必须要就是先跟公司内部确认一下的。那 对，那你还是可以打电话，你没有回答到刚刚吴玛丽的问题啊，你还是可以就说哦好，那我打一下电话给老板娘。 因为那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文书作业上面的疏失，所以写了错的东西。可是就我当下判断就是你在客户面前问这个问题， 可是你不用，如果你真的觉得不用问，可是你想要马上找到他，你可以找到老板娘在，然后你跟老板说哦，我现在有些事情跟你确认一下，麻烦你看一下手机。如果你不想要讲，可是至少你可以马上找到他，不是吗？因为你在一个多人的群组里面说老板娘在吗，要是我看到觉得马克应该会回吧， 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回， P 姐会回吧，P 姐就觉得陈雨欣会回吧，然后他也没回，他 那就算了，那不重要吧。 可能他大概就打了吧，可能他大概就回了吧，就是这是没有办法，这一拖再拖，这很没效率。 用群组沟通工作本来就是一个没效率的事情啊。对啊，你要的话你就可以，或者你可以直接找一个，难道 你在他面前打通电话吗？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你总是有比较熟一点的内勤的同事吧。 啊，状况是老板娘是一个常常会忘了带手机的人。 不用找老板娘啊，一样是那个啊，找一个内勤同事啊，你可以问说老板娘在不在就好了。你打电话给那个同事，打电话给其中一个同事。 对吧？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不是不错啊，这本来就是比较快。就像我今天原本要买杯饮料，然后去逢华请我朋友喝，我就先传讯息说你在公司吗？他都没有读，可是我当下就要买了，难道我一直在那边等他读吗？我就直接打去逢华柜台说，请问他现在在办公室里面吗？这不是30秒就解决的事情。 嗯，好吧，结果我发了脾气。 你发了脾气啊？ 对，我就直接在群组说8个已读，没人要回是怎样？ 嗯，好吧，那就 是。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说，你发这个脾气，大家 还会更不想理你， 就觉得莫名其妙。我、 就是， 虽然说他应该是基于同事，就是应该要回你，可是大家心里觉得说， 我有义务要回你吗？ 对啊， 干嘛？ 嗯， 而且其实是那个是没有人说 LINE 是一个工作的工具。 是大家都好像把它当成了， 对，是大家好像把它当习以为常，而且你要去想你的内心为什么想要用 LINE 问哦？你是为了避免要直接的打电话，因为人对于电话接电话跟打电话是有一种 恐惧， 莫名的恐惧在。你其实是想要间接的用传讯息的方式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这一点是你自己必须要面对的。为什么你不直接打电话问一个人？你要用会拖到时间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效率的、没效率的，你就是你现在是怪公司内部没有效率，但其实这个始作俑者是你啊，是你的心啊。 我教了一个没效率的方法。 对，是你的心啊，是你不想要打电话这件事情啊。 嗯 嗯， 好，我想想。 拿起电话是最快的选择。 嗯， 再会了，一百通男， 晚安， 拜拜。1:20，02236399555，这种事情呢，问一个就是有拖延病的人就最准了。我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因为就是有时候面对电话，你就真的觉得，其实只是要预约一个餐厅，或者预约一个牙医，或是譬如说之前我们要做 T 恤啊，或者跟厂商联络这些事情，都你要拿起电话之前，你都会。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但很怪，就是发现垃圾乱给你的时候，都是回得挺快的。 对，就是传邓家华给你看的时候，我就蛮快乐的。对，很妙啊！人对于那个打电话，其实有些 恐惧，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子，好像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你看，大家都弄来弄去，他也有关，他也有关，他也有关哦，他们都有关哦。这个搞砸不是我一个人弄坏的哦。 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啦，我是知道人不太喜欢打电话这件事情，就其实有直接的面对方式。但你不想要直接去面对，就是最快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面对面跟你讲，但是很多人就会害怕面对面讲，所以就要改成用电话。 嗯， 然后用电话讲，还有现在还有更间接的啊，我就传 LINE 这样，就跟分手是一样的道理啊。 烦，现在也不能，就算好，你要把 LINE 当成公事公办好了，也不公事公办啊，就是你的语气还要有点， 就还是要装可爱 哦， 对，还软软的 太呛哦，干嘛命令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 喽。亲爱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 哦， 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泰勒斯经典翻唱，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哎呦。 这个，但其实应该没有很久才对啊。 你说牛仔很忙哦。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麻烦了。 你觉得他现在有没有刚好在听节目？ 如果有的话，你赶快跟他说，我要去参观你家， 我想去你家看看，可以吗？拜托啦，带我看一下。 你说导览一下，我可以带四海豆浆给你吃。 我照片绝不外流，拜托你让我去看看你家到底长怎样。 一点二十四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 有喂喂，你好， 哎呀，麻烦你关收音机 啊，是我立刻关了，不好意思，马克好，玛丽好， 怎么称呼？ 哦，我第三次打进来，我是 Peter， 嗨，彼得， 哎，你好，对，就是很久以前啦，就是我就是做包包的，然后你就那个鼓励我说要。Focus 的那一位，很久以前的，你还记得吗？ 做包包他要 Focus， 对， 有点印象。然后呢？ 因为我刚刚听到上一位讲的，其实我也是业务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类似的感受。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讲的那个我也有遇过，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业务有些事情比较紧急嘛，然后可能客人需要就是。我们有时间上压力，可是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内勤，它就是没有差，然后我们就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因为我也常听你们节目，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情况，然后其实我也很有感触，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就是找别的跟这个工作没关的人来帮忙。对，因为我可能自己本身那方面的专长也不够，就是如果我可以自己处理的话，我就自己处理。对，然后我就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刚后来他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建议就很好，就是赶快打到公司找别人嘛。然后以前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一直在萎缩，以前把七八个人，现在只剩四个人。对，然后有的时候是跟我很好的同事已经离开了，所以就是那样的人不在了，就是像你们说的，可能某些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如果你们互动得很顺畅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喜欢打电话。 人好了，人和了就没问题了，人不和就是问题了。 对，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真的很重要。然后像我们老板人其实还不错，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有些事情其实直接跟老板沟通的话就反而很顺畅。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就是有感而发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彼得。 不会啦， 晚安哦。 哦，好啊。诶， 为什么我觉得你欲言又止？ 对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讲的话？ 哦，我只是觉得都是我一个人在讲啦，然后我也很不好意思，就是好像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不会啊， 不会啊，你不是本来打电话就是要来分享的吗？ 是，对，只是觉得我好像自己单方面在说。 有啊，我们都有在听啊。 哦，对，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好意思，因为以前好像有来有往嘛，然后就觉得我 以前有来有往，今天都我一个人在打壁球。 哦，对，这种感觉，我就想说，我就会对啊，我就想说，会不会我讲的东西太无趣了，还是说太主观，或者是不是有一些？ 哇，你也是一个烦恼蛮多的人。 对啊，你好像太担心别人的回应了。 哦，这样哈。 对啊，对啊，对啊。如果你在打壁球的话，我就是那墙壁。你打壁球，我是壁。 有这首歌哦。有这首歌哦。 有啊。 接在黑红黑后面吗？ 我们先跟彼得说晚安。 哦，真的啊，跟我说晚安。我想到一件事，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好好啊。 之前你们是不是有说你们有去上很久？就之前有一个节目已经结束了，就是沈玉琳跟潘若迪他们主持的，我已经忘记那个名字了。 麻辣同学会， 对，麻辣同学会。然后你们之前是不是说你们有录，然后没播？ 我们后来好像有播， 对，后来就看到有播，哎， 他隔了很久 很 久才播， 对。然后我前几个礼拜看到重播的样子， 那重播怎么会重播那一集呀？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很高兴啊，因为我终于看到那一集了。 不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不会播吗？ 为什么？ 因为觉得 tempo 怪怪的， 因为我们觉得录的 tempo 很怪， 有一点。 所以还重播。 可是其实我超想要看到你们上节目的样子，因为常常听广播嘛，然后终于看到你们，就是 我第一次听到想锁定我们上节目的那一个节目叫做麻辣同学会。 对啊，不是大学生了没什么之类，比较 那个我也有看呢。对，然后因为麻辣同学会是因为就是后来他就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你们有录然后既然没有播，所以我就 有啦 看到 有啦，还是有播啦，有啦有啦，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啊，那就谢谢，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晚安了， 好，晚安， 晚安，拜 拜, 拜, 拜。 你没有听过？ 你是壁球，我是墙。 你打壁球，我是墙，这首歌。 没有， 你打壁球，我是墙。你没有听过这首歌？ 没有。 你怎么会这么落伍啊？ 他是有打进 Billboard 排行榜，是不是？ 哎、 欸，第几名？ 美国告示牌排行榜 Top Ten 呢、欸？ 那你用专业配音的声音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 美国告示牌排行榜，这什么什么就是。什么词啊词啊？还有什么？ 美国高山排行榜空降总冠军，你是壁球？哎、欸，什么？你是壁球，我是墙。然后自己唱， 你打壁球，我是墙。 哦，你打壁球，我是墙。然后自己唱，你是壁球。别讲空降 Billboard 排行榜， 空降 Billboard 排行榜冠军，你打壁球，我是墙。欧马克强力发送，你打壁球，还生气，我是墙。 雨欣说希望我们祝他生日快乐，他忙了一天，他很我觉得感受得到他需要， 他需要拍拍， 他需要拍拍，他需要呼呼。 雨欣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他应该起鸡皮疙瘩。嗯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02-23-63-9955，时间来到1:30。嗨 嗨，我是小孩子马克玛丽。好， 你 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欸，我今天要打电话进来讲的事情，跟刚刚前面两个就跟电话的事情有一点点类似。 嗯， 请说。 你们记得我上次也很讨厌打中秋节电话？ 我完全记得。 太好笑了，所以打电话真的很可怕。 对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就是你资讯不清楚，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会比较害怕。可是如果很知道自己要讲什么的时候，好像就还好。就是，对啊。 但我印象中，刻板印象感觉，如果你要当一名好业务，你的特质不是应该要很。 不惧怕， 很积极，对，然后你要尽量把你的害怕，就是你要战胜你的恐惧，你要跨过那个，就很多人个性都这样、哦、可是你如果是业务，你不应该让他这样操控你，不是吗？ 或是如果你是总机、嗯、你的工作就是要打电话的时候。 哦，我不是，我是设计助理，然后我也不是业务。 可是我觉得你的对啊，你的不一样是因为你只是要去问那个跟月饼有关，是不是？ 对对对，我只要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空收月饼，然后我每次都会把我们今年要送你中秋节礼盒讲成我们今天要 送 你中秋节，我都会把今年讲成今天，超白痴的。 还好啦 ，OK 的。 但大家听到，我觉得应该都是觉得有点可爱啦。 对啊 ，OK 的。 嗯， 对啊，助理的工作好像也是要打电话啊， 哦、因为我还蛮 联系事情这样吗？ 嗯， 我是还为了不想打电话，然后就不小心跟我同事发脾气，就也蛮白目的。 你们对同事发脾气，然后事后会道歉吗？还是觉得啊，大家都应该互相体谅这样？ 有，我有跟他道歉。那个情形是，就是我不想，我跟他说我不太想打这个电话， 嗯， 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打，然后又在那边就是讲说、嗯、可是不应该是我帮你打，然后我那时候就一个怒气说那我就自己打，这样子很生气。 这什么对话？ 你们是川普跟希拉蕊吗？怎么会这么小孩子的对话、 啊、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就是你要打就打，你为什么要说我可以帮你打但不应该是我打，我就觉得很烦。 因为他想要表明说好可以，我可以帮助你，但是、 啊、 事实上这应该是 这是你的工作， 对对对， 你不要就以后都交给我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朋友后来有跟我说他应该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后来就是有跟他道歉，就是、哦、我没有，其实我生气完当下就后悔了，想说完了等一下气氛好像会很尴尬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啊。哎、欸、可是其实我今天想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我很快就讲完了。 好， 就是你们会把同事的 LINE 就是设定成关闭提醒吗？ 同事的 LINE 设定成关闭 提醒，就个别， 可 是 你 就个 别，你问我们有点不太准哎、欸， 因为我们同事， 我说因为你们的同，因为我们的同事就是彼此嘛， 为什么不准？我想想看，没有，我目前没有。同事 就是我们需要跟同事联系的事情其实很少。 嗯， 你说一个一个私下、哦、譬如说什么夜光奶奶， 对对对对对， 玉米，然后吴仲强、强强、玛丽 什么之类的， 设成。你设成不通知，那这样人家不就找不到我了吗？有要愤恨到这种情况吗？好像没有、欸、 我同事他们就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难理解。然后就是我主管的说法是说，可能就是假日、就是、 不想被吵到。 对，可是我心里就想说，就是如果会用 LINE， 就是会通，就是大家因为我同事他们都结婚，然后都是就有家庭，就是一定也不会无聊找你聊天，可能。真的赖你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但要紧的事当然是打电话啦。可是我就对于关闭提醒这件事情觉得很不解，觉得说有那么排斥吗？我到现在都一直觉得很受伤。 嗯，你有很常找人家吗？ 其实也没有啊，我假日也不会说想跟他聊天还是什么，只是觉得说 那你困扰什么， 那个就是一个感觉，就想说你是多不想看到我的 LINE 呢？ 可是你根本也不太会传 LINE 给人家，你干嘛还要烦恼这个？ 是没错啊， 那就对啦。 搞不好，而且他不止可能关闭你的提醒，他一排全都关闭啊， 他所有人都关闭啊。 他全部的同事都有，他们我同事只有三，就加我们公司有四个人，然后他们三个人全部都有把同事好像都设关闭提醒，然后只有我都没有，而且他们假日如果就有时候传来来讲公事，我都是秒读然后秒回这样子。 我 都 秒读秒回，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我就觉得说是多不想接到来，就觉得有一点困惑，但是也是很理解啊，对。 那就好啦，你能够理解就好啦，或者你如果心里还是过不去，那你就也把他们都关闭嘛，这样就大家都公平了。你是不是一个要求就是公平的人？ 也不是这样讲，我是一个讲求感觉的人，我只是想说你很讨厌我吗？为什么？ 你只是想追求你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蛮棒的人，所以你不好意思说，我觉得你们我都秒读，你们这样子关很贱欸，你们 应该。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就是无情。 嗯，每个人都是要先顾好自己的吧，你就是太关心别人就会这样子啊，玻璃心欸。 嗯，好，了解，我会慢慢释怀的。 好的，小孩子晚安。 晚安，马克瓦利， 拜拜。 拜拜。 情歌金曲，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听到 music start 我想就开心 go 现在我就不接电视无力闭上我不得真其实耳边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哎， 怎样？ 接电话了。1:39，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是熊宝。 嗨，熊宝。 对了，那个马克玛丽，就是之前你们之前不是有常常叫一位听众，就是要打电话进去报告，就是什么健康教育课程吗？ 起飞将军。 对对，起飞将军。 好， 那个你们可以等我一下吗？我调一下那个电话的那个音量。等我一下、哦、 好 好了，就那个之前那个起飞将军不是有说到，就是什么他们那堂课就是老师有播有放一部杨丞琳的一部偶像剧， 嘿， 那部偶像剧我在猜会不会是什么原味的夏天。 你为什么突然在今天想要猜那个时候那一部戏啊？还是你憋在心里很久了？ 我憋在心里很久。 那你推敲原味的夏天的理由有哪些呢？ 原味的夏天， 邱泽可是入围了呢。 因为那部片邱泽也 邱泽吗？ 有啊，对啊，邱、泽也有演啊。 嗯， 对啊， 他有说有邱泽吗？ 有， 他有说有邱泽、哦， 有对。 所以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是原味的夏天。 嗯。 你喜欢原味的夏天吗？ 超爱的， 超爱的。 我之前那次看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哭。 原味夏天几年啦？ 忘了，我那个时候大概十二岁左右，12、13，差不多忘了的。 感谢你还特地为我们解答。 对了，那个马克玛丽还有一件事， 嘿， 就是我最近啊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这种 什么你说欲言又止的青春心态吗？ 对，然后你都知道他好像要讲什么了，然后他真的喷出来就讲你要听的， 怎么啦？ 然后呢？ 熊宝你几岁啊？ 26，听不出来哈。 对啊，你听起来像16岁。 然后就我那个男朋友啊，很喜欢猫咪。 嗯， 对。 嗯、 然后就因为我是最近才跟他正式在一起。 嗯。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在我们应该算是。就是那一天之前， 嗯， 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爱猫， 嗯， 然后我就在那一天之前，我有丢给他一首那个 MCJV 的那个猫奴感应， 猫奴感应， 对，那首歌是喵喵喵电感应的 remix 版， 嗯， 对，然后我丢给他了之后，我就今天。今天不知道是怎样， 嗯， 就突然间跟他说，老哥，我现在越来越爱猫奴感应了， 嗯， 然后他就说，哦，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是说什么啊？ 说了什么啊？ 我是跟他说，等一下，我想一下。 你现在就是要解释你为什么那么越来越爱猫奴感应的原因嘛？ 对， 这个不是应该最不容易忘记的吗？ 对啊，然后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我跟他说，哦，我想到了， 我原因我是跟他说，因为就是因为他很爱在那喵喵叫， 嗯， 然后他神回我一句话，他跟我说我又不是喵，我为什么要喵喵叫？就但是我说真的，我们刚认识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他就一天，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就一天到晚都在学猫叫。 刚那一段就是非常典型毫无意义跟逻辑的放闪，就除了你们两个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刚刚那段对话。 那我们熊宝，我们就在这边跟你说再见，我们来听听猫奴感应好不好 ？OK， 拜拜， 拜拜。我摇摇为了治疗，我的喵喵怎么摇摇，我把摇摇放在我烤箱，我的宝宝，我的喵喵怎么摇摇，我把摇摇放在我摇摇为了治疗。 但是他们总是跟我说我低潮，女友又发现我一天藏在西潮，对他们又爱又恨，我快啼笑，这是什么孽缘我无法预料，我的时间我的世界被他们占据，我青春的肉体变成他们的玩具，我的喵喵双猫发芽随时保持干净，同时也要给他们一个无烟的环境，他们爱在我写生的时候跑来撒娇，最幸福的世界那就交给我来打造，你们放心我不会被这些双明打倒，在你们有一天我一定胜利拿到，我的喵总是会张着口迎接我，我的喵总是爱在角落牵着我，所以我甘愿当你们的小丑，你们的命令我一定会照做。 快来喵喵喵喵喵喵点感应，感觉到我的你何时出现反应，不管像个多眼猫那不想演戏，因为太快太奇妙的喵点感应，不管到哪里都可以 感觉到， 手中心有灵犀特 别的美好， 有没有心动 喵喵就知道， 不需要再说太多好不好， 我的喵喵对我摇摇。 接下来的这一首邱泽的歌会变得异常的好听， 这原味的夏天不准过去，没有人有资格浪费他的时间，骑着风我们在天空下飞行，不要太多道理，我们需夏天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一块手机晴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终于走到了尾声，多少的记忆还在上演，一块手机晴天的内容，汗水记录了我们的快乐，全世界都在等我和你，真 what'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side. 回味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宝贝啊，我们去看苹果剧团的龙宫奇缘好不好啊？ 龙宫奇缘， 对呀，有全国首创海底运动会，独创荧光大海啸，好好玩哎！只要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拨打苹果剧团02-2975-4400就可以买票哦。 耶，爸爸我爱你。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首席869周第五名张芸京，等我变了之后。第四名 SHE 永远都在。 想到 第三名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第二名五月天，顽固。第一名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字节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说恶报的故事。这个恶报就是恶有恶报的恶报。在意外事件之后，奥诗瑞就是故事的主角。奥诗瑞的保单就卖得超好，虽然说不太确定这跟奥斯瑞的腿有点跛，然后右臂瘫痪是不是有关，可是那些坐下来听他谈的人总是全盘接受的态度买下他卖的东西。不管他卖的是寿险啊、失能险啊、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反正你说什么他都卖得掉。最早的时候呢，奥诗瑞会把那个夜门人的故事拿出来重复使用，就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夜门人啊，买保单的当天就在去幼稚园接女儿的路上被冰淇淋车给碾过了。还有一个住在郊区的人啊，哦，我跟你讲，我在向他推销健康保险的时候他还哈哈大笑，但一个月后却哭着打电话来说收到了胰脏癌的诊断书。可是呢，奥诗瑞很快就发现其实自己的故事比别人更有效。他名字叫做奥诗瑞，是个保险经纪人。他跟一名潜在客户呢，在市区的购物商场咖啡店碰面，谈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决定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年轻人从旁边的11楼跳了下来，嘣，就落在奥诗瑞的头上。这一跳，年轻人他就是死了。那奥诗瑞呢，他才刚刚说完夜门人跟冰淇淋车的故事而已，就失去意识了。他们往他脸上泼水，他没醒。救护车上，他没醒。急诊室里，他没醒。进了加护病房，他还是没醒。 他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情况很危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老婆呢，坐在病床旁边，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六个礼拜过去了，情况没有任何的变化，直到有一天，哎，奇迹好像出现了。他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这样张开眼睛坐了起来。但伴随着奇迹是什么呢？就是苦苦的现实。这个人啊，奥斯瑞，他总是鼓吹别人说你要买保险啊，可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他什么都没买，所以房贷也付不出来，只好卖了房子改租屋。故事说到最后呢，奥斯瑞就会试图举起他根本举不起来不争气的右手臂，就说啦，你看看，我现在还得坐在这间咖啡厅里啊，费尽唇舌买保险。要是每个月啊，当初我拿出一些钱，那些钱算什么？哎，现在连买早场电影票都不付爆米花嘞。我只要拿那一些钱出来，你知道吗？我现在户头里就会有 S1，什么也不用做，哎，过得像国王舒服的日子。我有机会，没把握住。而你嘞？你呀，快拿我的错误当前车之鉴吧！你在这个画虚线的地方签个名，谁晓得五分钟后有没有人跳到你头上去嘞？然后呢，坐在他对面这个，比如说叫做摩提呀、米奇呀什么等等之类的，他就会瞠目结舌一分钟，然后呢，接过他用好的那一只手递过来的笔。签名，每一个人都这样，没有人在外面还会多说一些啊。不过，可是没有人会说废话。 已经嘛？你笑什么？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杨宗纬的《多余》。 拜拜， 晚安。 这始终还是这样，我连挣扎都不想抵抗，躲起来也显得那么匆忙，这可不是我应该的模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狮子合唱团的主唱萧敬腾。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最想做狮子合唱团，因为我17岁就想做了。 飞碟20， 爱是陪伴， 就爱电影。 飞碟电台20岁 生日快乐！ 出国玩哦，就要买最夯的软糖、巧克力、维他命送亲戚朋友。 买太多要报验哦。 是哦。 用个人自用名义代入，就不能在国内贩售。而且单项食品超过1000美元及6公斤重，或定状及胶囊状食品单种超过12瓶，合计超过36瓶，就要向食品药物管理署办理食品输入查验。 安内哦。 注意食品输入规定，才能买得开心又放心。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方大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请问瑞。